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Open Language 开言英语。今天是我们文化夜谈的第一期，我是主播 Jenny。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讲讲咖啡的故事 ，All about coffee。那今天的课里，我想大家已经学会了怎么用英语点一杯咖啡，但是咖啡文化的 coffee culture 也是非常值得品味的。我想很多人的一天都是从一杯咖啡的香气中开始的。可以说咖啡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那在今天这个晚上，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国外生活当中的咖啡文化，咖啡的那些事儿。今天的课里两位主播呢，已经带我们了解了几种常见的咖啡类别，其中有没有你喜欢喝的种类呢？那么 overall 在全世界人们又最喜欢喝哪种咖啡呢？What's the most popular type of coffee in the world? 我看了一下 Instagram, 在国外非常受欢迎的这个图片社交网站。据这个网站的统计啊，据这个 app 的统计，全球最受欢迎的咖啡类型就是当当当当 ,latte, 拿铁咖啡。那至少在 Ins 上面啊，有2000多万次的这个 uploading of latte related photos。那为什么拿铁那么受欢迎呢？其实我想不光是大家喜欢咖啡，可能还是因为大家也很喜欢牛奶。So we like the combination of milk and coffee, makes it less strong, 对不对？那么 latte 呢，也可以说是各种咖啡饮品中含牛奶成分最多的一种。这个拿铁怎么做呢？What does it consist of? 它是由 espresso 意式浓缩咖啡加上很大分量的 steam milk 热牛奶，最后上面还要 top off with some milk foam 奶泡混合而成的。也就是因为里面又有 steam milk 又有 milk foam， 所以使得拿铁比普通的这个咖啡口味要柔和很多，要 creamy， 要甜很多。那拿铁的这个全称是 Café Latte， 是意大利语啊。然后在法国呢，他们也有 their version of Latte， which they call Coffee au lait， 因为这个 au lait 啊，在法语里面是牛奶的意思。好，那 What is the second most popular type of coffee according to Instagram？ 那答案就是 Cappuccino， 卡布奇诺。我觉得 Ins 的这个 survey 其实也蛮有代表性的，因为即使在中国，我觉得像拿铁呀、卡布啊，也都是我们日常比如去星巴克经常会点的，对不对？其实 Cappuccino， 第一它的名字很好听啊，非常的 exotic， 很有欧洲的风情。它和拿铁有一点像，但是非常不同的就是Cappuccino 的牛奶含量比 Latte 要少很多。那它的这个基底，它的 base 一样也是 espresso 浓缩咖啡，然后呢它里面含的这个 milk 牛奶的成分比较少，但是它有很大分量的奶泡 milk foam。 所以其实你同样的点一杯比如中杯拿铁和一杯中杯的 Cappuccino， 你会发现那 Cappuccino 要轻很多，因为牛奶少，对不对？都是那个泡泡， It's very airy 啊，都是空气。然后 cappuccino 呢，最正宗的做法就是在奶泡上还要撒一层巧克力粉啊 ，chocolate powder。所以呢，这个咖啡它不管是味道，然后颜值都非常的高。值得注意的是，在意大利 cappuccino is a morning coffee， 它是一种早上喝的咖啡，因为它比较清爽啊，没有那么多的牛奶，有的时候一大早起来喝一堆这个很厚的牛奶也不是很舒服，对吗？所以最适合早上饮用。但是意大利人会告诉你Don't order a cappuccino after lunch， 就是午餐以后啊，下午晚上就不要再点 cappuccino 了。当然我觉得 outside Italy， 在意大利之外，可能这东西大家也没有这么的 rigid， 没有这么的古板啊，你喜欢你就点吧。好，那紧随卡布奇诺之后呢，受到大众喜爱的咖啡就是 espresso。这个有点出乎我意料，但我想是不是因为男性喜欢 espresso 的比较多，因为它很苦啊。那很多的男生说我不喜欢很奶啊很甜的东西。那 espresso 其实前面已经讲到很多了，它就是很多咖啡的这个基底，意式咖啡的基底，它是一种浓缩咖啡。它顾名思义呢，就是它很 condense 很浓缩，对不对？分量很小但非常的 strong， 非常的浓郁啊。里面是不加奶的，然后通常呢是小小的一杯，所以它还被称为 short black。虽然它是被装在一个小杯子里啊， 或者我们也会用一个词说 one shot。一个 shot 就是很小的杯子，比如我们中国喝白酒那种小杯子就叫一个 shot， 或者你在国外喝 vodka tequila 一口闷的都是 a shot。但要注意的是，你喝 espresso 的时候呢，最好不要一个 shot 的喝下去。虽然分量很小， but it's worth taking the time to savor it， 还是值得你慢慢的品味。但如果你要更多的咖啡因要提神的话呢，你可以点 double shot。Double espresso， 在意大利语里面它叫 doppio。 好，那既然说到 espresso， 我觉得这里也可以说说它的 cousin， 它的这个表亲啊，就是 americano， 美式咖啡。一听名字大家就知道它肯定和美国有关系，对不对？那么它的起源就是二战之后，美国的士兵呢，他们来到了欧洲，然后发现那里的人都喝 espresso 这种浓缩咖啡，可是美国人喝不惯，因为太苦了，太浓烈了，所以呢，他们就里面加热水，加温开水稀释。所以 Americano 其实就是 Espresso 加上比较多的水啊。然后你在美国去星巴克啊，或者其他的这个咖啡，你要点一个 Americano 的时候，服务员经常会问你 Do you need room for milk?那这里的 room 呢，它指的不是房间，而是空间，意思就是你这个 Americano 不装满，不倒满，上面留一点空间，你可以自己加奶。好，那现在 let's quickly go over some other types of coffee which are also very popular， 比如说 mocha， 摩卡。 What is it? Okay， it's espresso plus milk plus some milk foam，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Chocolate syrup， 巧克力酱啊，所以大家听到这个 mocha， 你们这个 coca， 对吧？就是可可粉，巧克力的意思。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 macchiato， 玛奇亚朵咖啡。大家最熟悉的应该就是星巴克 popularize 这个焦糖玛奇朵 caramel macchiato。然后我是直到前两年到意大利旅游的时候，发现 ，Wow， if you order a macchiato in Italy， it's completely different。里面完全没有 caramel， 没有这个焦糖啊。然后呢，它也是小小的。其实我觉得和 cappuccino 很像，但是有一点不同呢，就是它会装在一个更小的杯子里面，因为它的奶泡比 cappuccino 要少。那最后要说的一种比较受欢迎的咖啡，也是我个人的最爱，就是 flat white。馥瑞白啊，你在星巴克点的时候它叫这个名字，然后呢也有一些店把它翻成澳白，澳大利亚的这个澳，因为这种咖啡是源自于澳大利亚的。你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澳大利亚也会发明出一款很好喝的咖啡，因为澳洲有非常大的一个意大利的 Italian population。 我记得当时在意大利的时候， our default coffee 就是大家点的好像十有八九就会点 flat white。 然后这个 flat white 呢，其实和拿铁是有点像的，但是它的区别在于它里面用到的牛奶和奶泡都比拿铁少，所以你可以想象它很 flat， 因为上面没有很多的 milk foam， 泡泡比较少，从而你会获得更大的咖啡比例，就觉得喝起来呢也是 it's a really good balance。好，最后我们说说怎么来 customize 啊，按照你自己个人的喜好口味来点一杯咖啡。比如说牛奶，喜欢比较浓郁的朋友呢，你可以选 whole milk 全脂奶，对吧？ If you want it to be less fatty， 不要那么多脂肪的话呢，可以选 skim milk 脱脂奶。然后包括我在加拿大，经常他们用的是 2%， 就是说它里面脱掉了 98% 的脂肪，但它留有 2%， 所以还是比较香的啊， 2%。 那还有一些更加 health conscious 的朋友，或者是说不喜欢这个奶的味道，他们会选 soy milk 豆奶。然后呢，现在我觉得北美还有很流行的就是 almond milk 杏仁露， coconut milk 椰奶。这个我觉得太熟悉了，我们有露露杏仁露，然后有椰树牌椰奶，对吧？那如果表达甜度的话呢，最常用大家会听到的英语词有 sugar 糖， sweetener 就是通常是说 sugar free sweetener 啊，当然也不太健康。然后呢还有 syrup 就是糖浆，你可以选比如 half sugar 半糖 or less sugar 少糖，或者 no sugar 无糖。 前面讲到星巴克的 Caramel Macchiato 焦糖玛奇朵，焦糖因为它通常就是会用那个很大一瓶的糖浆，对吧，给你这样压几下，用 syrup， 如果你不想它那么甜的话呢，你就可以和 barista 说 just one pump of syrup， 你打一下就够了，不要打什么三四下那么多啊。那再讲到冰饮，比如 iced coffee 啊， iced latte，这里说一下，我们用 iced I-C-E-D， 因为这里的 iced 是 adjective， 是形容词，后面要加 d。 如果你不喜欢特别多的冰呢，你可以跟他说 light ice or easy on ice， 少放一点冰。然后你完全不要冰的话呢，也可以 no ice。比如我前两天就在星巴克点一个 Can I have an iced latte but without ice， 不要冰，然后那个 barista 就非常狐疑的看着我。 OK， 好，那其实咖啡在全球方面的流行，我觉得也 It's recent history 啊，历史并不是那么那么的悠久，主要还是发生在二战以后， So after World War II， 咖啡是迅速进入了北美人民的生活吧。美国人一发现什么东西呢，因为它这个文化的辐射力影响力非常的强，它通常或者经常会把它变成一种 global trend， 一种 global culture， 全球化的一个文化。那像现在大家想到咖啡可能就会想到 Starbucks， 星巴克。星巴克的第一家店在哪儿你知道吗？在 Seattle， 西雅图啊。我去西雅图旅行的时候呢，就那边有一个 Pike Place， 是它一个很大的露天就公共的这个市场啊，有点像我们菜场，但是它里面搞得比较漂亮，然后它有很多的漂亮的食物啦，水果啦，鲜花，卖肉的，就是很有风情的一个地方。然后第一家星巴克的店呢也就在那个 Pike Place。那当然星巴克现在品牌升级，有 Starbucks Reserve， 对吗？它在上海的这个旗舰店周末都要排队，网红店，然后有很多的网红在里面一边喝咖啡一边拍 selfies 自拍或者 live streaming 直播啊。那说到星巴克，我记得我是四五年前去意大利旅游，然后就惊讶说真的一家星巴克都没有， I could not find one Starbucks there。 然后其实直到两年前星巴克才正式进入了意大利，因为意大利咖啡文化非常的丰厚，对吗？所以星巴克还是很谨慎啊，说 How do we best approach this market？ OK， 那当然像现在咖啡胶囊机也非常的流行，像 Nespresso 这样的机器，你自己在家很简单很轻松的也可以做出一杯味道还不错的咖啡。那胶囊机的英语叫 capsule machine， capsule 的意思就是胶囊，比如时光胶囊啦， time capsule， 还有你吃药的时候那个也是 capsule。OK， 今天聊了那么多，大家对咖啡有没有更深层次的了解呢？中国我们虽然是茶文化大国，但是我觉得我们是尝试新事物的这个好奇心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星巴克在中国也是遍地开花，而且成为它全球最大的市场啊。那大家最喜欢什么样的咖啡呢？What's your favorite cup of coffee? Are you a latte person? Or a cappuccino, caramel macchiato? Or you're like me, you like flat white? 还是说你比较喜欢苦的 espresso or americano? 大家都可以留言来跟我们分享。OK, this is Jenny, and that's the end of today's show. 太妍英语文化夜谈的第一期咖啡的故事。Thanks for listening, and we'll see you tomorrow. Good night, 大家晚安。